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张晋创7月4号向金埃迪金正恩同志发来了贺电，电文表示热烈祝贺金正恩同志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13届最高人民会议第4次会议上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电文表示坚信朝鲜政府和人民在金正恩同志的领导下将在争取朝鲜人民幸福的繁荣国家建设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就，并祝愿金正恩同志身体健康，在责任重大的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就。